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惊栗登场，鱼骨庙、圆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苏FM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终于到咗龙岭嘅山坡之下啦。我最担心嘅系两件事情，第一件就系龙岭中冇大雾，不过依家睇嚟，答案应该系绝对肯定嘅。第二件事系呢座雾咁大，而且早就俾建鱼骨庙嘅嗰位假商人睇啱咗，佢又冇得手咁仲讲唔定。不过睇佢咁嘅做法，一定系志在必得嘅。不过就算系龙岭嘅古墓已经俾人倒咗啦，我谂我哋都可以入去参观下，睇下啲高手系点样做嘢嘅。讲唔定系冇攞晒，仲留翻几件似样啲嘅俾我哋。摸金校尉呢一行嘅行规就好严嘅，倒开一个斗只可以攞一两件嘢，多咗就会坏咗规矩。睇嚟呢位收鱼骨庙嘅高人，既然可以在龙岭度找到好多人找不到的大墓，一定是个老手来的。越是老手高手，越看重这些规矩，有时候甚至将行规看得比自己条命还紧要。不过这些优良传统呢，恐怕现在都没人再在乎了。现在的文道和当年的日本仔差不多，基本上都是实行三纲政策的。我哋围住鱼骨庙转咗几圈，冇发现地道嘅位置，睇嚟係隐藏得极为隐蔽，唔容易发现，甚至有可能係嗰位摩金教尉做完事之后就彻底封死咗。大金牙问我可唔可以睇得出古墓嘅具体位置，我讲响沟里头係睇唔出嚟嘅，要爬到山梁上边居高临下咁先睇得清楚。大金牙呢条友啊，平时系吃喝嫖赌，身体系好差嘅，经唔起长途跋涉，行到鱼骨庙啊，已经攰到佢要死啦。如果要佢爬上山梁，然后又爬翻落嚟啊，咁即系要咗佢条命嘅啫。于是我等佢同肥仔留响鱼骨庙，揾下附近有冇地道，并且吩咐佢哋，如果要入庙堂，务必要小心谨慎。我自己啊，顺住山坡，手脚并用爬咗上去，唔使几耐就爬到山梁之上，只见梁下沟壑纵横，大地好似俾人碾成一堆咁，形成一道道嘅皱折，高低错落，地形非常复杂。陕西地貌总嘅特点系南北高，中间低，西北高，东南低，由西向东呈现倾斜状。北部为黄土高原，南部为秦巴山地，中部为关中平原。而呢一带由于秦岭山势嘅延续，出现罕见嘅一片低山幽灵。呢啲山脊都唔高，如果从高处睇落嚟，可能会觉得好似系大地嘅一块伤疤咁。我手搭凉棚，仔细分辨面前一道道嘅山岭形状。龙岭果真是名不虚传啊，地脉纵横，枝干并起。寻龙缺有云，大山大川百十条，龙流宝殿去无数。龙岭之中就有一座隐藏得极深的龙流宝殿，形势依随，最终环合。这些连绵起伏的群岭都是当中这座龙流宝殿呈现出来的势。呢度嘅龙势唔系嗰种可以埋葬帝王嘅势，皇帝陵嘅势需要稳而建，好似嗰啲名山耸峙、大川横流、雄于天下嘅地方先有。龙岭呈现出嚟嘅势 则是卧居深院，安宁停蹙之势。这样的形势可以安葬国亲，例如皇后、太后、公主、亲王一类的皇室近亲，葬响这里可以使帝室兴旺平稳，宫廷之中祥和安宁。讲白啲呢，就是后宫不会起火。不过这个势已经被自然环境破了，风雨的切割、地震山塌，这一带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，地表破碎已经不复当年的气象了。虽然是这样，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龙岭中的这座龙楼宝殿就在我所企的山梁下边。这里是一座受自然环境破坏很大的山坡，附近所有的山梁山沟都是从这座山丘中延伸出来的，这座唐代古墓肯定在这个山腹之中。我站在山脊之上，看准了山川恒指起伏的气脉，将可能存在古墓的位置用笔记低，标明距离方位，然后转身去看另一边的肥仔和大金牙了。他们两个呢正围在鱼骨庙找盗洞，我将手指放在嘴里，对着肥仔和大金牙吹一声好响的口哨。肥仔他们两个听见到声，抬起头对着我缩了缩膊头，示意还未找到盗洞的入口，之后又耷低头继续找。俗语讲，上山容易落山难。我向爬上来的地方看了看，太陡了，好难按原路爬回落去。四围一望，见到左手边不远的山坡受风雨的侵蚀，山坡坍塌落来一大块，从那里落去就会比较容易点。于是顺着山脊向左手边行了一段，踩住坍塌落来的粒粒突突的土堆，慢慢地行落来，这一段土坡仍然好难立足的，一踩就打滑。我见附近有道稍微平整一点的地方可以落脚，于是一跃跃了过去了。冇想到企稳之后，冇行出去两步啫，脚底突然一空，下半身瞬间就跌咗落去。我心諗弊啦，呢下踩正土壳上边添。听附近村里头嘅人讲，盘蛇坡好多呢种陷空洞。我本嚟以为边缘地带系比较安全啦，諗唔到呢次太大意啦。呢个时候我嘅腰部已经成个陷咗入土洞之中啦。我心里头非常明白，这个时候千祈不要挣扎，这里的地质结构和沙漠的流沙大同小异，所不同的就是这里的沙小细土多，越是挣扎越是用力陷下去就越快。遇上这种情况只能够等人来救，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就只好等死了。我尽量保持不让自己的身体有所动作，连大气都唔敢唞啊，惊住稍有动作就会再陷入去一段。一过心口啊，咁就大镬啦。我两只手轻轻咁撑住，保持身体受力均匀。等咗十几秒钟，唔见再继续向下跌啦。于是腾出一只手，从颈度摘低个哨子，放喺嘴边准备吹鸡，叫肥仔过嚟帮手啦。不过吹鸡啊，要空腹用力㗎嘛。我依家处喺一种微妙嘅力量平衡之中，身体唔敢点喐㗎。否则呢块土坡啊，随时都有可能坍塌将我活埋喺里面。当然陷落去呢亦唔一定话会被活埋嘅。下面可能系大型嘅溶洞。不过最弊嘅呢就系跌咗入去半截，上不见天下不见地，尴生咁焗死。这个滋味肯定是仲难受。这个想法在我的脑里头一转，我决定仲是要吹哨子，不是等肥仔他们想起身的时候就真是蚊都瞓了。希望他们听到之后即刻就赶过来，否则我老虎这次真是要拉柴了。大风大浪都经历了不少了，实在是不情愿就这样死在这里。我吹了下哨子，空腹稍微一动，身体就嘘一声又陷咗入去一截，啱好逼住个心口，呼吸越嚟越艰难。一个人比活埋一般唔使埋到头顶，过咗心口就玩完㗎喇。 我依家就係呢种情形啦。两隻手伸向外边，明明係好难受啦，但係又唔敢挣扎。呢一刻係考验一个人忍耐力嘅时候。我尽量使自己保持冷静，千祈唔好因为心口郁闷就嚟窒息啦，就企图用膊头撑住向外爬，咁样死得仲快。对于我依家嘅处境嚟讲，一秒钟比一年仲要漫长。死肥仔点解仲唔赶过嚟啊？如果佢哋冇听见哨声，咁我就要响度升天啦。正响我忍住呼吸胡思乱想之际，只见肥仔同大金牙两个慢吞吞咁有讲有笑咁从下边罩上嚟。佢哋一见我个样都大吃一惊，即刻就冲咗过嚟。肥仔边跑边解身上携带嘅绳索，肥仔仲孭住竹箩嘅，里面嗰两隻大白鹅俾肥仔咁突然加速吓到大声咁叫。肥仔同大金牙惊住附近仲有土壳，唔敢太过靠近，响十几步开外响度将绳劈咗过嚟。我终于捉住咗救命稻草，将绳索响手上面撬咗两撬，双方一齐用力将我从土壳度拉返出嚟啦。上嚟嘅时候，我双脚将成个土壳踩冧咗，山坡上面露出个大洞，碎土不断咁跌落去。我大啖大啖咁喘气，将水壶拧开灌咗几啖，将剩低嘅水全部倒喺头上边，用手抹咗抹块面，拧返转头睇下身后边坍塌嘅土洞。我自己都讲唔清楚啦，呢次系第几次从鬼门关度返嚟嘅，实在系后怕，唔敢多諗。肥仔同我点咗支烟压惊，我惊魂未定，索咗两啖，逐到自己猛咁咳。呢次嘅经历唔同于以往啊，以前生死就响一瞬之间，嚟唔切惊啊。呢次呢系死神一步步咁慢慢逼近。世界上再都冇比呢一样嘢更加可以折磨人嘅神经啦。如果人系有三魂七魄嘅，呢个时候大概应飞咗去两魂六魄啦。足足过咗20分钟，我嘅两魂六魄先至慢慢返嚟。大金牙同肥仔见我面色苍白，都唔敢讲嘢。过咗半日，睇我嘅眼神唔再系眼光光咁啦，先至问我觉得点。我叫肥仔将白酒攞过嚟，饮咗几啖酒，我对住天空狂叫，将心里边啲郁闷同埋恐惧全部嗌晒出嚟，咁先算系彻底恢复过嚟。我哋三个咁先去睇下啱先我踩冧嘅土洞。大金牙问啦： 这个唔会系盗洞啊嘛？ 唔会，盗洞边缘冇咁散嘅。呢个系山内溶洞侵蚀嘅结果，山体外边只系剩低一个空壳，有啲地方薄，有啲地方厚，睇嚟呢个龙岭下边嘅溶洞规模真系唔细嘅。我将啱先响山脊度见到嘅情况对佢哋讲咗，嗰边嘅山中肯定有座大墓，同鱼骨庙嘅直线距离约莫系1公里。如果鱼骨庙有个盗洞，通往嗰座古墓，这个距离同方位是完全吻合的。打1公里的盗洞对一个高手来讲一啲都不难，只是费多啲时日而已嘅啫。 哎呀，这个人真是屎忽痕啊，既然睇出古墓的具体位置啦，点解走到咁远打盗洞呢？ 我对肥仔讲啦，喺鱼骨庙嘅呢位前辈相形度地远胜于你我，佢自然系有佢嘅道理。我推测佢系想从下边进入地宫。 哦，从下边入去？唔通系因为呢座墓四周围修得太过坚固结实，无从入手，只好从底下上去？我听讲呢招叫做顶宫喎。 冇错，应该就系咁啦。唐代都系响山中建陵嘅，而且大唐盛世 国力雄厚，冠绝天下。陵墓一定系修得极为坚固，地宫都系用大石堆砌，铸铁条加固，好难破墓墙而入。不过古墓修得再点铜墙铁壁啊，都唔系无缝嘅鸡蛋。任何陵墓都有个虚位，从风水学嘅角度上嚟讲，咁系为咗藏风聚气。如果墓中冇呢个虚位，风水再好嘅宝穴都冇一啲用处啊！ 啊，咁咪即系留个后门？ 我话啦，咁唔系，形止气方促，为咗保持风水位嘅形同势，等风水宝地固定不变，陵墓嘅格局唔可以封死嘅，需要气聚而有用。一般陵墓嘅甬道或者后殿就系容气之所啦。呢种地方唔可以封得太实，否则于主不利嘅。另外系仲有一种讲法嘅，大型陵墓同宫殿差唔多，最后封口嘅时候，为咗保守地宫中嘅秘密，都要将最后留低嘅一批工匠焗死喺里边。嗰啲有经验嘅工匠啊，响工程进行嘅过程中，都会替自己留条后路，偷偷咁修条秘道。呢种秘道往往都系修响地宫嘅下边嘅。不过呢种工匠为自己偷建嘅逃生秘道咧，系完全冇风水学依据嘅。点样隐蔽啊？点样修？对陵墓格局嘅影响系好大嘅，但系始终都冇办法禁止。所以遇到呢种四壁坚固异常嘅大墓，摸金校尉就会查明情况之后，选择从呢度喐手啦。我哋三个商量咗下，都觉得啊，值得花啲力气进入龙岭大墓道行翻圈，因为呢座墓所在嘅位置非常特殊，山体形势已经不复当年嘅旧貌，可以发现呢度有墓嘅，一定系摸金校尉中嘅高手，佢一定会秉承行规，二不一取。咁大嘅墓，唔系话佢攞走一两件宝贝咧，就算佢摸走十件、一百件，都会剩翻好多俾我哋嘅，咁都受益匪浅噶嘛。我哋决定仲系从鱼骨庙嘅盗洞落手，咁做就比较轻强。首先，鱼骨庙盗洞距离依家不过几十年，唔会有太大变化。中间就算有坍塌嘅地方，我哋挖一条短道绕过去就得噶啦。其次，龙岭上有含空嘅土壳，响龙岭行走有一定嘅危险性。我啱啱就差啲死响里边，咁样呢就可以避免不必要嘅危险。系咁定呢，于是翻到鱼骨庙，肥仔同大金牙已经揾咗半日，一直就冇发现咩盗洞。呢座庙啊，修得唔靠山又唔靠水，亦谈唔上咩格局。从外观上极难判断出嚟盗洞嘅位置。但系呢个盗洞对我哋嚟讲系太重要啦。我做出嘅一切推论，其前提都系鱼骨庙系摸金校尉所留低嘅。我忽然灵机一动，叫肥仔同大金牙，我哋去睇下以前摆放龙王爷泥像嘅神坛。如果有盗洞，极有可能喺神坛下边收埋嘅。咁盗洞嘅入口系咪真系喺泥像下边呢？我哋又揾唔揾到盗洞嘅入口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